跟住就系耶稣上船，上咗船，船嘅意思咧系咩？记得嘛？应该记得啦。马尔谷福音好中意讲船，啊，船系教会咁简单。耶稣上咗船，咁啊，佢嘅门徒咧跟随住佢。咁又忽然，当然咧，如果只系单咧讲一只船咧，就睇唔到佢个教会嘅意思啦吓。我哋睇上嚟前后啦。忽然起海起咗大震荡，以致嗰个船咧为浪所掩盖，耶稣就瞓着咗。啊，呢个船咧就系教会嘅象征，系门徒团体嘅一个象征。有即教会其实系咩？就系门徒团体啊嘛，系跟住耶稣嘅人啦。咁所以耶稣临于教会咧，遭受嘅困难、迫害，即其实。当时马窦写俾呢个福音俾呢个团体咧，这个团体咧就系其实受紧一啲迫害。咁我哋都知道，即系当时嘅教会系咩教会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呢、这个受紧迫害咧，就系、是、好似话啲风浪啊，差唔多掩盖，即系几大嘅挑战。咁耶稣咧就系瞓着咗。咁呢個事蹟咧，其實喺其他福音咧都有馬竇同埋路加都有記載。咁啊，馬竇福音咧同呢個馬爾谷福音咧有一個好唔同嘅差異，咁樣咧。馬爾谷福音咧第四章34-35-41節。嗱，你睇一句咧，我想大家睇一句咧，就係當同樣咧就有風浪啦，耶穌咧就喺船裏依枕而睡嘅38節。即系耶稣咧，安乐瞓觉。咁啊，啲门徒点咧？门徒就叫醒佢，对佢话：啊，门徒呢喺米高嘅记载嘅说话里边咧，系好同马窦咧系好唔同。阿师傅，我哋要丧亡啦，就要死啦，你仲唔管咧？啊，系一个好咩啊？带有咩嘅语气啊？埋怨系嘛？埋怨。而且个表现出嚟咧，好粗鲁嘅说话。马窦话咩啊？主救命啊！我哋要丧亡啦！呢个系一个咩啊？一种祈祷，一种祈求，一种渴望，唔系一种埋怨。系我哋讲沟通嘅，呢个系一个例子。同样嘅事，一个系求，一个系怨啊。咁當然咧，耶穌咧就冇話俾佢聽嚇，你咁衰啊，怨我唔幫你咁嚇、啊，都做咗嚇。咁、啊、耶穌對佢哋講啲咩嘢咧？啊，講就話小信德嘅人啊，你哋點解咁膽怯咧？嗱、啊，呢、這個信德同即係話百夫長嘅信德個比較真係超遠，係咪？耶穌同佢喺埋一齊喎、啊，啊，咁啊。雖然馬窦福音未寫到話，正話講嘅約望同佢嘅哥哥安德亞各伯，約望同亞各伯，佢話能唔能夠飲我杯啊？當然能夠咁。咁啊，講到能夠，但係咧遇到呢度少少咧，已經即係得個嗰度得個講字啊，呢度冇做出嚟係咪？咁啊耶穌咧。就當然都冇計較佢哋嘅小信德啦，咁於是就起嚟斥責咗風同埋海，個諸事咧盡量平靜。嗱、啊，正話 physical 嘅健康去到靈界層面就係魔鬼，而家咧去到大自然，呢個大自然、啊、四個層面係咪？三個層面。咁啊呢個風咧就平靜啦。海浪也平靜了，那些人看到的呢就定為驚訝。這個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、真的門徒必須相信耶穌基督臨在教會，特別是遭受迫害的時期，是一個很信是信得考驗的時期。但是我們如果真正相信耶穌基督，我們有真有信德，就要相信這件事。耶穌越是迫害教會呢，很奇怪，教會就越繁盛，越堅強，領洗的人更多一點。是不是那些安安定定啊，譬如現在所謂信仰自由 就越嚟越教会越嚟冇乜力，越少人去相信。咁其实咧就我哋都正话提过，天主创世嘅时候咧，佢说话咧就做咗呢样，做咗嗰样。耶稣佢说话咧就医好咗吓嗰啲人。咁同样风同风啊浪啊，以前以色列人有冇经验啊？佢个祖先有个经验，个红海有个好嘅经验啊。天主做咗件即系叫梅撒佢哋双手啊祈祷咧，于是咧佢哋就可以。好似陆地咁样过咗去，咁所以喺即系如果佢哋见到耶稣所行啲事迹，可以话唔应该有啲咩出奇啊。但如果唔相信梗系啦，你即系呢个咩人嚟噶？你可以做呢样嘢系咪？咁但系呢个就反映出咧，耶稣同天主嗰个德能咧系一致性嘅，所以话佢就系天主主。跟住廿八就话耶稣嚟到对岸。那个海的对岸湖的对岸加拿大人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，那有两个附魔的人在那里出来。那马窦福音的记载和马尔谷记载又或者路加记载有些不同，路加和马尔谷就贴切一些，就是这些那内容。那马窦就讲两个附魔的人，而他们呢就讲一个附魔的人，咁個差異喺邊度咧？我唔知啦嚇。咁無論如何咧，都係講同樣嘅事先咧，就係兩個附魔人咧由墳墓裏邊出嚟啊，係咪就披著兇猛嘅人嘅呢個附魔人啊？以至啊，甚至冇人夠膽嗰度經過。咁呢個事件裏邊咧，就係佢哋一見到耶穌，佢哋自己宣認耶穌啊，冇人話俾佢聽，冇人耶穌冇講任何嘢，佢自己就講。天主子，我哋同你有咩关系啊？即系我哋中国人讲系无师咩无师显见师啊，自己有鬼啊吓，所以咧就讲咗呢嘢出嚟啦。时期仲未到，你就嚟到你苦害我哋咩？呢个时期大家都知系咩意思啦？就系、是、耶稣嚟咧，甚至加上死而复活嘅时期未到啊！正如耶稣基督喺《马福音》里边所讲，当圣母玛利亚。叫他变水为酒的事迹里面呢，他说我的时辰还未到，这个时期未到，我的意思一样的。你就来苦恨我们，就是给我们没有立足的地方，魔鬼都没有地方立足。那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，他说离他们很远，就是离这个两个附魔的人很远呢，有一大群猪的牧放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呢，因为犹太人不会养猪的。那魔鬼就恳求耶稣，若你要驱逐我哋，就赶我哋入猪群啦。可能所以犹太人觉得猪系为咗唔顶吓，即系魔鬼吓，即系要啲人进入猪群。耶稣就对佢哋话：好啊，去啦！魔鬼咧就个猪群，忽然咧全群猪由山里面冲咗落嚟咧，就海里面浸死咗，猪就死咗啦。我唔知魔鬼喺边吓。咁放猪人就走啦，去到城里面将呢件事咧。同埋附魔人嘅事件咧，就報告俾可能俾老闆聽嚇，俾主人家聽。咁而呢件事傳咗出去，全城嘅人咧出嚟見耶穌咧，見到佢咧，就要求佢離開佢哋嘅境界。呢、這個境界就係呢個咩加特納人嘅加特納人嘅地方。因為耶穌嚟一嚟咧，見到嗰個主人家唔見咗群豬，可能對佢嚟講係一個財產嚟嘅。咁當然耶穌就第九章已經講啦，上翻船嚟到自己嘅城啦，翻翻自己嘅地方。所以自己係喺嗰個黃昏晚上嘅好短嘅時間咧，去咗人類嘅地方做咗呢件事。佢出呢件事咧，唔係本嚟都唔係人類直接要求嘅，係嗰啲魔鬼咧自己即係做咗啲唔好嘅嘢咧，就反映咗出嚟。耶穌為咗嗱，呢啲係外邦人嚟嘅，外邦人咁。这个外邦的附魔人呢，都除了白夫长是外邦人很明显，来到这个外邦的地方，耶稣同样是即是可以说同情他，帮他使他能够康复，所以他的恩典呢是惠及众人，不是只是给他自己的子民。好，这里这一章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？ 正话讲及即系跟随耶稣嗰、那个嗰、那个事迹里面咧，有两个章节咧，我哋可以配合一齐睇咧，我哋就明白多啲耶稣对要求跟随嘅人咧，要求程度系点。其中一个就系、是、四章十八节，就系个召叫。好似应该系约望佢哋又离开咗个网，然后爸爸。十八節，耶穌沿加利利亞海行走的時候，看見兩兄弟稱為法哥和西門和安德在裏面撒網，不是約望，是下巴的後低才是約望的。那他們做什麼呢？就放棄離開了自己爸爸，放棄了自己的生財工具去跟著耶穌、啊、而約望和、的兩兄弟也一樣，他說在第31節呢，在船上和自己父亲作个得修理他们的网，就召叫了他们。他们呢立刻写下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着走的、啊。看到这个回应的、话。跟着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第10章37節。第10章37節呢，他说什么呢？就说边个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。边个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。啊、这个其实可以说很大的挑战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呢，为很多人可能都容易一点，因为你这个时代呢，对爸爸妈妈呢，不理那么多了。反而呢，就是后面那句就难点了，谁爱儿子和女儿超过我，不配是我们、啊、我们对于仔女很紧张、啊、对父母可能没那么紧张。咁但系耶稣问咧，如果超爱佢哋系超过爱我咧，唔配做我门徒。总之就系唔系，即系你叫你唔爱你个仔女，叫你唔爱你爸爸妈妈，而系如果两者之中有矛盾嘅话，你选择边个咧？啊，呢、这个就系一个抉择，你对耶稣嘅一个，正如好似话一个人能够服侍两个主人一样，你两者终于可能要选择都矛盾嘅时候。 好似嗰個青年人咁樣問耶穌啊，有青年咁樣。其實我覺得你知道主咁，你其實係喺矛盾嗰陣時，你只係揀一個，咁你都係揀主，因為佢哋另一個天下上到天堂啊嘛，你自己嘅家人啦，上到天堂都唔係你自己嘅仔女，或者唔係你老婆同埋老公。即係喺上邊唔同噶啦。 嗰、那個富嗰、那個富少年有啲唔同喎，佢以為佢自己係揀咗 喎。嗯。佢一路跟住啊嘛。 因為佢話佢至少已經學咗好多道理啊，一切法都。 但係都係有一個選擇俾佢，都係翻去傳統啦，冇咗中年啦。 佢唔捨得錢啊。 所以有貪念喺度咯。其實呢度戀戀骨人骨肉嘅人都係唔適宜做耶穌門徒。即係我哋有一個慷慨嘅，即係嗰個精神喺度。 呢個係一個挑戰。 其實係。 我表面上咧可能好容易，不過實際如果真係咧，嘅時候咧有好多，我聽過好多神父講過，就係啲父母反對佢哋入修院嘅，反對佢哋嘅。咁呢個咪？ 就呢個大人快樂呢一個例子嗰度，即係如果你係愛父母多過我嘅，咁、譬如話父母係要堅決反對你唔可以入，你要父母 人想 啊，我得你一粒女啊，得你一粒仔啊，我點啊咁？咁如果你係聽咗你個父母話，你係仲係放唔低嘅時候咧，因為如果你係明白嘅時候咧，你應該知道咧，就算冇自己喺度咧。你是祈求天主的恩寵呢，他是會照顧到你兩個父母，照顧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健健康康，他們沒有其他顧慮擔憂，那就已經是一種就是一種是照顧，就是上天的眷顧他們，是不是？就算我給你你不跟隨天主， 你可以真的照顧到你父母，但是他們又有這個病那個病，又要吃藥又要什麼，那你有個仔女都沒用了，他是在你身邊的，但是你自己那種病在那裡重複，其實好像有神病要洗神，那不如如果你真的個心向著天主的，你是祈求擺了，即放了天主先，放手，有很多時候放手，放手給了個兒子去侍奉了天主，那 天主就好，就如果你真係有信德啦嚇呢樣嘢，就天主就會因應，因為你對佢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信靠咧，佢亦都會係照顧翻。咁當然啦，呢、這個唔係 100% 啦，即係 你知 100% 咩嘢 ？I mean， 我幾照顧？ 即係我自己用翻人性嚟睇，唔係 100% 會係咁，但係你個祈求，即係你有信德就。 都其實最重要就是當然啦，即係又話個照顧咩叫天主照顧，天主照顧係咪真係別別別嘅？咁好似講完咁樣係嘛？亦係或者話，其實可能有其他人會幫到啊咩 限制啦。 有一樣嘢，你睇天主嘅所謂天主誠意，天主喺你身上嘅指引乜？ 公 係乜嘢重要過你自己？哦，因為我唔捨得爸爸媽媽，我就係呢個問題即係究竟你係諗係你嘅旨意啊，天主嘅旨意咧？呢樣嘢重要。